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那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流下的眼泪，流下的智慧，爱情会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由贾跃带来的乐听经典。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王力宏带来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虽然我们现在并不是春天，但是呢，这种雨过天晴的快乐却能够深深地感染到我们。王力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因为发现很多人因为生活以及工作的压力呢，常常会感觉到不快乐。他希望能够写出一首让人们会心一笑的歌曲，来达到疏解生活紧张压力的这种目的。所以呢，王力宏就以雨为主题创作了这首歌。而这首歌呢，也在2009年获得了中国音乐流行榜港台榜的第77期的冠军。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也跟雨过天晴有关，歌名就叫做《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我觉得还是一种挺干脆的一种态度，来自于歌手孟庭苇。 就让我知道。 刚才歌中提到的下雨啊、天晴啊，都跟爱情当中的心情有关。而我呢，也觉得像歌中的这种直接的态度也是挺好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不要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昏昏沉沉的阴霾的这种心情和状态当中。因为爱情本身呢，应该是一件让人觉得快乐的事儿，就像水木年华接下来的这首歌一样，爱上你我很快乐。 寂寞寂寞的 的无声，爱情散的无痕，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 两朵孤单的魂，违心的眼神，情的沦落人，像你在这伤感的城， 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轻轻关上心门，留下片刻温存，只怕有来生，我爱的依然最真，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叫人无助的深刻，点亮一盏灯，温暖我无悔青春，燃尽我所有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来自于张惠妹和张雨生的合作，叫做《最爱的人伤我最深》。也是因为这首歌，张惠妹独特的这种声音受到了张雨生的重视。同年呢，在12月13号，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协助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姐妹》。而这张专辑呢，曾经创下过销售量过108万张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可见真的是张雨生慧眼识珠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好歌。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莫文蔚，是她演唱的一首《寂寞的恋人》呢。莫文蔚用她那种轻柔的、淡淡的、又略带沙哑的嗓音，诠释出了很多生活当中的恋人相爱到最后却是无奈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马上，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在上半时段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是由一首英文歌曲改编而成的一首粤语歌，英文名字呢叫做《Are You Ready for Love》。它曾经被香港的歌手张国荣、林忆莲、梁咏琪翻唱过，中文歌名叫做《滴汗》。我们马上要听到的呢会是张国荣演唱的一版。而这一版呢，也是被大家评论来说是张国荣的歌曲当中非常性感的一首。

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爱情歌曲，它的名字呢叫做《爱情电影》，来自歌手熊天平和许茹芸的演绎。很多人都感叹说，人生如戏，在爱情当中呢，两个人所演绎的不正是一部爱情电影吗？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它同样也是来自于一部有关爱情的电影当中，叫做《假如爱有天意》，歌名呢和电影同名，都会给人一种非常唯美的感觉。 有多少爱 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月光如春风，拂面。 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李健演唱的一首《假如爱有天意》，而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歌手高林生的一首代表单曲，叫做《牵挂你的人是我》。这首歌呢也是在春晚上被大家熟悉并喜爱的，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也许前世欠你情太多，欠你的情太多太多，就算送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还是我？也许来世没有你，没有了你会更寂寞，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也许来世没有你，没有了你会更寂寞，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最了解你的人是我，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林忆莲，是她演唱的《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的作者丁晓文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的两个朋友的真实故事。他们是一对夫妻，但是男方是一个在情感问题上很不安分的人，而女方却一直原谅他的一些错误或者是出轨的行为。女方希望以忍让换得两人感情上的和好如初，换得两人生活的平静祥和，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分了手。这件事给了丁晓文很多触动，使他有了对此事在夫妻的情感生活方面做一个深层面诠释的冲动，于是他站在了那个女人的角度写下了这首歌。 双唇，何必再去苦苦